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经典九了九，一起听资讯，我行奇。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，引领讲学计划今年计划招收1800位退休老师，对每位引领讲学计划的老师补助资金每年20000块。某公司近日上市的一款护肤水，该产品包装外观类似饮料，可能造成儿童误饮误食，当地食药监局责令对该产品在内的5款类似产品停产禁售。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，俄海军和空天军将于9月在地中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。新加坡政府推出 AI 学习计划，10000人将可以免费参加课程，这场免费讲习班时长3小时，教学教材将由科技巨头英特尔和微软提供。北京市政府公布2018年立法工作计划，全年安排立法项目30项，其中备受关注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力争年内完成。北京市按照国家要求调整了14种抗癌药的医保支付标准，企业申请调价的时间全部要在9月份完成。随着碟中谍6的强势登陆，2018年暑期档正式落下帷幕。根据数据显示，截至目前，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累计票房达110.5亿元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来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

总不能揉贴你的样子，是否来世和明日里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潇洒的你，将心事化进尘缘中。

而是为民办企业的所有的人。你退休以后能拿到社保待遇，是你交纳社保基金的可能是一小部分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样的双轨制啊，保障体系或者是福利体系，如果不解决，中国的社会创新机制依然不能完成。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。 Hello， 今天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名英语老师，我从事教师这个行业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。在这两年的时间中呢，一直有经典九六九在陪伴着我。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台，因为它的音乐和节目都很吸引我。它经常会播放一些经典的音乐，有大众的，而且也有小众的。经典九六九呢，见证了我的成长。在这里，我要祝福经典九六九6周岁生日快乐，收听率蒸蒸日上，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创佳绩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欧，桃李的李，欧巴的欧，资深管理咨询顾问一名。我听九六九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吧，主要是被很多的经典老歌以及主播声优班的声线所吸引，感谢九六九的陪伴。我觉得这六年自己变化了很多，也成长了很多，唯一没变的还是那颗年轻的心。最后呢，希望九六九能够提供更多的线上以及线下的有趣的活动，和不断的播放一些怀旧老歌。最后，希望九六九越办越好。 我是来自一名广州的一名听众，我现在在做英语教育行业，听这个经典九六九电台已经一年了，并且每天都能听到在首都北京发生的见闻。这六年期间，我完成了4年本科学业，以及找到了满意的工作，并且决定深造。最后我祝愿经典九六九6周年生日快乐哟。 嫌我赚钱太慢吞吞，最终惨案3不5时就发生，难免我的自尊会有点裂痕。也许是爱情讨厌我们， 也许我们没到缘分， 但无论如何还是要见人， 无论如何要见人， 让把我们锻炼成更好的人。也许是别人错过我们， 是他们没有福分， 反如牵牛花的男人， 牵牛花般的女人， 因为才闻得到芳香灵魂。 哎呦啦啦咿耶咿耶，哎呦啦啦哦呼耶咿耶，哎呦啦啦咿耶咿耶，哎呦啦啦哦呼耶。 爱的人， 爱别人， 嫌我不懂，带不出门，看着窗外嘲笑我的霓虹灯，这花花世界没有我的份。也许是爱情讨厌我们， 也许我们没到缘分， 但无论如何还是要见人， 无论如何要见人， 但把我们锻炼成更好的人。也许是别人错过我们， 也许他们没有福分， 平凡如牵牛花的男人， 牵牛花般的女人， 要很有品味才闻得到芳香灵魂。

么说。 伤得比较久。

中秋买好蟹，当然蟹状元。阳澄湖1600亩养殖基地，全国70家直营门店，9年品质，值得信赖。现在拨打400-861-5777，400-861-5777，享受超低预售价。 爸爸，鸽子为什么叫和平鸽啊？ 鸽子是和平、友谊、团结的象征。国际和平年的会徽就是用橄榄枝围绕着双手放飞一只鸽子的图案，它象征着和平友谊。和平啊，就是幸福。 9月3号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3周年，经典小小小提醒您：牢记历史，珍爱和平，开创未来。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云奇，来自刘瑞琦《房间》。这首歌的词曲作者都是刘瑞琦自己所创作的。他说这首歌是为学校的一个文明建设写的一首主题曲，其实说的呢是室友之间的感情，所以这首歌温暖中带着点哀伤，写的是友情，是为了纪念那一段青葱岁月。那么你呢？有没有哪一首歌代表你的青葱岁月？光是听到它的旋律，就让自己眼眶湿润呢？